山间的我，虽然我失了眠无处，停在窗前的我，从来都是浪荡漂泊。停在窗前的我，从来都是百里红尘不息回顾。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女协警员牵着孩子的小手走过斑马线，送孩子过马路到学校门口。在这个时间，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重复上演。千警百校互为天使行动，让学校附近的交通变得井然有序。护学岗的女协警以女性特有的温情，为孩子开辟出一条绿色通道。孩子安全，家长放心，行人安心。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6月23日星期五，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中国新闻网消息，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有着79年历史的香港公展会将首次进京，于6月27日至7月2日，在北京农业展览馆11号馆举行2017香港时尚产品博览会北京公展会，众多香港特色的品牌将和北京市民见面。北京新闻网消息，北京晨报记者近日了解到，北京铁路局近期出台了今年暑期旅客的运输工作方案。暑期，北京铁路局计划加开32对旅客列车，同时各火车站的客流高峰预计出现在8月的中下旬。2017年铁路的暑运从7月1日至8月31日，共62天。暑运期间，北京铁路局预计发送旅客5950万人次，同比增加207.2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96万人次，增长3.6%。法治在线带您了解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主席、副主席若干人，委员若干人。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中央军事委员会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5星红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5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骨穗和齿轮，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法治在线资料由三河市司法局提供，感谢收听本时段整点播报，下一时段再见。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中老年人群要注意防范膝关节炎，其症状多表现为膝部酸痛不适、肿胀等。燕达医院骨科针对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采取个性化治疗方案，疗效显著。日常防范应当注意缓步行走，将腿缓抬轻放，仰卧抬腿，换腿上抬15度左右，每天可做2到3次，每次1至3分钟。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3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 哎， 这车一开空调就有味儿，一直修不好，真烦呐！ 去垂美呀，设备先进，师傅靠谱，环境也好，解决您爱车各种问题。垂美汽车城燕郊电厂桥东2公里路南，0316-3095-777。 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早安，7点钟的时段了，欢迎锁定收听1033，越来越动听。我是海妮，在这里和你一起听很多动听的好歌曲。有人说心烦的时候很喜欢把自己关到屋子里一个人听歌，好像很多人都会这样。那么在心烦的时候你是喜欢听什么样的歌呢？可能反而喜欢听很慢很安静有些伤感的歌，又或者听一段很嗨的歌，让自己狂躁一把就会缓解下来。每一个人的方式不一样，而我呢就很喜欢在这里偶遇喜欢的歌。会不会是接下来这首呢？柯以敏的一首《温柔的拒绝》。 假如说我能介绍一份对你的爱，我将不知感到如此的无奈。我多么希望栖息在你柔柔的胸怀，可是你只轻轻头帅。假如

来听一个非常有爱的事情，就是一个爸爸把他六岁儿子画的所有的画都 P 成了现实版，特别有趣。比如说儿子把小汽车画的整个都变成了圆的，然后呢爸爸就把照片里的汽车真的 P 成那种圆的，车轱辘扭曲的样子也完全一样。还有把大象画得很奇怪，耳朵也是歪的，爸爸就把大象真的 P 成那个样子。以及五官聚拢的狮子，长得奇奇怪怪的斑马，还有画的胖胖的长得有点像面包的长颈鹿，爸爸全都用自己的 P 图技术 P 成了现实版。一种很有趣的父爱，不光是技术好的问题，而且对孩子真的好有耐心。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正在爱着你的孩子呢？可以和他一起走进纯真的世界。好了，不说了，听歌。 天还没有明，爱哭笑还已经睡，别难过，你在抱着难听的音乐。天很黑，没有醉，该死的狗慢慢飞，只剩下的披萨有一点发霉啊。天很黑，没有泪，闻到有落入气味，被你走过胡子也不想喝水。天很黑，没有泪，已经失眠几个月，我躺在床的中央，没有了直觉。杀了我吧，杀了我吧，埋葬所有他的美，爱的告别是放了我吧，放了我吧，分手后伤心的人，请双手合十。想喝水呀，天很黑，没有泪，已经失眠几个夜，我躺在床的中央，没有了直觉。杀了我吧，杀了我吧，埋葬所有他的美，爱的告别是放了我吧，放了我吧，守候伤心的人，请双手合十。

时间是最公平的资源，活一天就拥有24个小时。你浇灌在哪里，哪里就可能长出灿烂的花朵。你每周读一本书，十年就是520本，你就可以涉猎百家。你每天写500个字，十年就是180万字，你就可以著作等身。你每天发呆，十年就成呆萌。你每天狂吃，十年就成胖子。专业无他，专注而已。有没有哪件事情你会坚持十年呢？或者5年、3年？然后你一定会因为积累看到了不一样的变化，去坚持你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吧。 OK， 继续听歌。有人这样写道，说其实很多事我都介意，只是习惯笑着说没关系。生活当中的你可能也会有这种逞强的时候，明明很在意，明明很生气，或者说已经很伤心了，可还是笑了一下告诉对方没关系，没事的，然后独自一个人去承受这种难过。 这同样是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方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式。去大声骂出来，告诉他你做错了，我很难过，又或者一个人忍着，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当然还是希望快乐多一点，失望少一点。好了，希望这里的歌曲不会让你失望，继续来听歌。 爱的心情没有余地，满天是星星，闪烁星星，爱的眼睛，照亮爱的天气，爱的天气，晴空万里，恰逢你一起远行，爱的气息，童话之气，如此美妙瞬间停，爱的心情没有泪滴，听幸福降临，每一星星如影随形，牵动我的心，晴朗天气加班心情，我们是维他命，恋爱继续美丽风情，快打走进去吧，爱很自信， 就是浪漫剧院，幸福的时候想着你的脸，没有慢牛活力也会出现，哦，小夫妻，我的夫妻，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事情 有事情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小夫妻 让我 放弃，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用情话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你每从钻戒以后不忘相恋，

眼神交换，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月半弯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月半弯我喜欢，有情有义有你还有天。有点害羞，却很幸福，这种感觉我很喜欢。让我温柔靠近你身边，你也轻轻陷入我臂弯，感觉爱情悄悄来临，纷纷扰扰与我无关。夜色中两人用渴望眼神交换，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月半弯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月半弯我喜欢，有情有义有你。月半弯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月半弯我喜欢，有情有义有你还有天，还有月半弯，还有月半弯。 月半弯陈坤又来给你推荐几部电影，就是曾经那些票房不高但是口碑好到爆的国产佳片，据说每一部看过一遍之后就会忘不了。蒋艺谋导演的《活着》，马丽文导演的《我们俩》，王健导演的《万箭穿心》。不过据说这部电影太真实了，就像在身边发生的故事，是会让人不舒服的。还有霍建起导演的《那人那山那狗》，姜猛导演的《钢的琴》很有年代感，电影的色调也是很唯美的。陈建斌导演的《一个勺子》。以上如果不小心记住了哪部电影的名字，感兴趣的话可以闲下来的时候看一看，也可以自己想想看有没有哪些非常难忘的电影在你的记忆当中占据了一定的位置呢。好了，不说了，希望在这里你会遇到那首你记忆当中很重要的歌，彭佳慧的一首《我》。 I am what I am，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光荣，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不用粉末，

记得我们分手那天，让你受了一点点委屈。今天我还不是琢磨那些点点滴滴。离别了这街上所有的人，匆匆驶过。霎时转台身，就剩下我们两个。当你走后，我终于知道，在你面前我在劫难逃。那些照片早已烧成了灰烬，可那些回忆怎么点也点不着。你的眼睛让我终于知道，你的怀抱让我再也难逃。那些日子早已经无处寻找，可那些回忆跟着我奔跑。 通常情况下，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白呢？可能就是简单的一句“我爱你”。那么，如何文艺的表达“我爱你”呢？有人就拿古诗词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文章来表达，比如说这个：“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再来一句，泰戈尔说过：“眼睛为他下着雨，心却为他打着伞。”这样的深情，这样的表达，是不是非常文艺呢？也可以想想看，属于你的文艺，属于你的表白方式是什么呢？我相信也可以从歌曲中找到可以用来表白的歌词，慢慢听歌吧。 我知道他跟你还有联系，也知道你对他还是怜惜，否则他不会对你还不死心，还不停打探你的消息。我知道你还断不了关系，更知道他爱了你的怀疑，让人卷入梦境盘丝着，叫我怎么舍得把你唤醒。我只能相信你胜过相信自己，让一切至少都还能美丽。装作不知情，装作不顾忌，装作这一切你都不是故意。我只能相信你胜过相信自己，让一切至少都还能美丽。当你还自己，当你在游戏，当你会有一天只和我相依。至少都还能美丽。

对我你只有一再的约束，我的痛苦你不清楚。可我相爱或许你已摆脱了孤独，到底是你的沉默还是你的折磨，我感受不到你爱的温度。如何相处我不要束缚，换我的角度看这世界的拥有，我做得到的感触超过你想象的程度。爱我心我让身体静止，我不愿停住，世界我要征服，换上你的孤独，希望能表达你的感触，能轻轻的弥补，就是无意义的重复。让我写下爱的手祝福，希望能有你的祝福。相爱或许你已摆脱了孤独，到底是你的承诺还是你的承诺，我感受不到你爱的温度。如何相处我不要束缚，换我的角度感受世界的拥有，我做得到的感触超乎你想象的承诺。爱我情我身体静止，我不愿停住，世界我要征服，背负你的付出，希望能得到你的关注，能感情的旅途这是无意义的重复。让我写下爱的休止符，希望有你祝福。 适合的朋友即使很久不见，坐下来就能一起吃火锅，问好也不需要，撸起袖子边涮吃的边说，我跟你讲啊，仿佛不过是昨天。最好的友情是各自忙碌又互相牵挂，不用刻意想起，因为从未忘记。你跟你的朋友是这样吗？ 绝对的完美凶手，不遗憾也不发抖，就在他微笑的背后，暗藏内心的烟火，在你最放松的时候，绝不带着任何感情就下手，从来不回头。开始的感觉 不会痛，不会痒， 反而不痛痛就像做梦，幸福的错觉， 很温暖，很饱和。 也许还期待这是致命的冲动，你不懂，我不懂，就算下手，为什么存在？因为爱。还是未知的未来， 春风送摇摆，再一三百 八，这也罢，谁也罢， 心跳等待，所有年代全都开，坐起来，重来，这美丽的悲哀，这是爱，就是爱， 全 世界都不为那么悲哀， 春 风送摇摆，再一三百 八，这也罢，那也罢， 坐起来。 Yeah. 的心跳。 所有频道全都开，走起来，起来，将美丽的彼岸，就是我，就是我，全世界都不麻烦。 只要五百，在你三百米之外， 百聚集来， 只要你填满空白，走起来。 市职工服务中心关于建立单身职工数据库的通知，为进一步加强广大单身职工之间的交流，搭建单身职工情感交流平台，

来自蓝心湄的一首《狂奔》。当你的两个好朋友吵架的时候，闹别扭的时候，如果你在中间处理的话，会不会觉得非常的左右为难呢？不管是朋友还是家人，站在中间处理问题真的是挺不容易的，经历过的人都懂得，一不小心可能两个人都生了自己的气。所以呢，左右为难调节别人的关系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技巧的。比如了解他们每一个人生气的点是什么，并且分别跟他们聊天，不要三个人站在一起突然变成了吵架。希望今天的你不会经历这种左右为难哦。行了，继续来听歌吧，会听到张学友、郑中基的一首歌，这首歌就叫做《左右为难》。明天再来和你一起听歌了，还有更多好听的节目，不要走开，锁定收听1033，再见。 左手写他，右手写着爱，紧握的双手模糊的悲哀，我的决定会有怎样的伤害？面对真爱人和我该放开，一边是忍耐，一边是安静，左右的不是为难了自己，是为你想吧，要安慰他伤疤，爱虽然已不可自拔，装作不在意的你如何后悔？右手写爱，左手写着他，摊开了双手，空虚的有着深沉的感慨，最亲的朋友和女孩，我的心一直在摇摆，一边是忧伤，一边是爱情，左右不是为难想吧，要安慰他想吧，爱虽然你不可知道，装作不